不再带着笑，无边的星空小小千事带泪伴我眠，如今的春天冬天秋天不会有限时，无声的心我早已变，寂寞步伐默默地踏遍， 我愿陪你直到最后，男人不该让

心中竟碰似顺行泪泪，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，终于相遇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导。 不管是路边摊还是高级餐厅，只要能和相爱的人一起用餐，就是最美味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宥嘉。

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岁月留声机。 周华健同名专辑歌曲《忘忧草》源于周华健曾经收到的一首曲风温暖的日本民谣曲，当时因为歌词的状况不顺利而没有录制。经过反复的聆听之后，周华健深深地觉得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贴心动人，相当能够抚慰人心，于是便开始着手加一首民谣曲风的歌在专辑的《忘忧草》当中。